气刃。一簇无光影效果的内力在空中划过，可是效果可想有多模糊。这个技能更多还是要通过观察角色的动作来预判闪避，否则是掌握不好距离感的。但是赫明完全没有发现海无量有施展气刃的动作，但是这簇内力却已经飞到了鲁洛的面前。躲不及了，鲁洛被气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打中，顿时一个踉跄。不细心没发现这记气刃的观众大有人在，此时都纳闷鲁洛这一哆嗦是个什么法术吟唱的起手式。还在翻滚着的海无量几乎是同时跳起在半空，双掌挥出的时候，汇聚起来的内力已经喷出一截了。轰天炮，强势袭来的内气滚着地上的尘土劈头盖脸地轰中了鲁洛。赫明不是没反应，他是想闪避来着，但是迟了。他和海无量的距离在他看来是挺安全的，是他有把握可以从容应对一个气功师的任何攻击的。结果一个气刃快到面前了才发觉，再然后轰天炮这样声势的技能居然也藏了一截。这是什么打法？和他用盗贼的移动方式有关吗？赫明到底是位成熟的职业选手，虽然还没理解透彻，但也一下就找到了关键所在，源头正是盗贼的移动方式。对于盗贼而言，这种移动让他们陷阱下得更快，同时可以更加隐蔽。否则你盗贼跑着跑着突然蹲在地上挖坑了，白痴都知道你在埋陷阱，一个被看到位置的陷阱还能有什么用？方睿的海无量也用起了这样的移动方式，他没有陷阱可放，但是却达到了盗贼们想要达到的一种效果。他的攻击也像陷阱一样隐蔽着，忽然就出来了。这是方睿的特长，这种节奏的把握，昔日的第一盗贼方睿已经练得炉火纯青。现在他用到了气功师身上，刚刚用了两个技能就已经觉得畅快无比。喷啊，早怎么没想到啊。远距离攻击手段里有比气功师的气功攻击更容易隐蔽的了吗？没有生效，光影效果最低调，简直就是移动中的陷阱。气功师真是好猥琐呀，这种遮遮掩掩的方式真是太爽了。开了窍，转变了角度，气功师光明正派的气功师职业愣是让方睿解读出猥琐来了。从来没有过什么气功师是这样理解这个职业的。轰天炮后，海无量跟着一个后跳，而这一跳居然是朝着鲁洛所在的方向。 这是干嘛？ 鲁洛刚被轰天炮轰得差点在地上翻跟头，好容易才站稳了身子。赫明再一看，海无量朝着自己后跳， 背对着自己。 后跳以蹲地的姿势落下，赫明隐隐约约地看到海无量的手好像是撑到地上了。 靠！ 视角一抖，赫明什么操作也没有，鲁洛却是弹向了空中。地雷阵居然背身遮挡着施展，这人怎么这么猥琐呀？地雷阵可不是就像范围内的目标蹦蹦床一样跳一跳，这一阵也是气功在走，是将范围内的目标往翻里掀的。鲁洛身子倒下，赫明连忙进行瘦身操作。后跳落地的海无量顺势又一翻滚，起身转过时双手已向外推出，一记螺旋气冲朝着横身的鲁洛胸前扑了过来。只能瞬间移动，赫明脑子倒是清楚，知道这时候只有这一个技能可以逃过这一击，连忙操作却还是慢了。双股缠绕在一起的念气轰中了鲁洛，鲁洛的身形顿时也被搅得旋转起来，轰一声糊到了身后的墙上。方睿可算是抱了火之鸟将他糊墙上的仇了。 这个家伙， 赫明有点紧张了，方睿的打法忽然和他从前八轮中观察了解到的不一样了，在翻滚跳跃之类的动作变化中顺势攻击，这是挺常见的， 但是像方瑞这种拼命用这种姿势来隐蔽自己的攻击，没有人做得像他这么彻底。气刃发现的时候已经到面前了，轰天炮轰出来的时候，念气已经走出一小截了，地雷阵背对着自己挡住出手，螺旋气冲隐蔽地雷阵的后跳，对这个技能而言又成了拉近一些距离的方式，然后又是翻滚中技能操作完毕，起身就出。元素法师就是有瞬间移动，却也因为鹤鸣来不及操作而施展不出。这哪里是气功师在攻击啊，这根本就是一个盗贼在对对手面前偷偷地设下一个又一个陷阱，只不过陷阱是等着对手被动去触发的，而此时他的陷阱要更主动。海无量又在移动着，又是那种盗贼的方式，连滚带跳，好像是猎犬似的朝鲁洛扑了过来。 冰墙， 赫明连忙操作着刚从墙上掉下来的鲁洛，施展出这个他为数不多的冰系技能，先挡上一挡，自己需要一点时间思考啊。从来没有见过气功师的战斗方式，让赫明没有办法瞬间就解读出来该怎么应对，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研究方瑞的这种攻击方式。冰墙的阻隔让海无量无法直接攻击到鲁洛，绕行那只会变成幼稚的两个人围着桌子转圈圈的游戏。方瑞没有犹豫，好像之前在走廊中似的，海无量一掌推到了冰墙上。上一次着急的是自己，但是这一次着急的应该是对手了吧。不慌，我现在还是占优的。赫明扫了一眼两个角色的血条，从中寻找着自信。从这上直接对比的话，他的优势还是挺大的，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赫明眼看着海无量的轰击已经快将冰墙击碎，居然没有操作角色做出任何动作。 你跑不掉了， 方瑞发出一个坏笑的表情。冰墙在此时碎裂，但是鲁洛却也在此时突然消失。 早猜到了， 海无量直接后跳，后背再一次成为他运气凝招的掩护，但是这一次没等他转身，一道电光已经冲击了他的后背。后跳中的海无量在空中身形就是一僵落下，观众们目瞪口呆。说实话，这场战斗他们有些看不懂了，因为从他们的上帝视角，水平不足的普通玩家是无法感受到方瑞改变的打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在他们看来，那接连的几个技能赫鸣都是明明能躲过去的，但偏偏都中了。这就像是遮影步，像是死角战法，像是一些情况下的尾联，只有身处战局中的选手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艰难。当时的赫鸣也一样。不过接下来冰墙起，海无量冲上，鲁洛瞬间移动走，再然后海无量就撑着自己的后背将自己朝鲁洛那边送去，连头都不带回一下的。找死吗？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海无量果然被鲁洛的法术给轰落了。 哎呀，好像犯了一个很低级的失误啊。 方瑞也回过身来了，他只顾得沉迷于这种偷偷放出技能的战斗方式，却忽略了你偷偷摸摸的时候总也得保证自己不受到对手的攻击吧。这一次的后跳太随意，太想当然，观众觉得方瑞在找死。但是那一瞬间赫鸣挺紧张的，他虽然立即操作让鲁洛放了一个闪电贯穿，但是他真怕海无量这一次又已经藏好了一个什么技能，闪电贯穿没出呢就先轰到自己了。结果没有，闪电贯穿将海无量击落了，赫鸣的心也放下了，他连忙开始把握这次机会，法术大阵铺开，又一次将海无量给陷了进去。 死吧！ 看着海无量下滑的生命，赫鸣心里前所未有的迫切着，好像这一波不能带走对手他就会输掉似的。明明他的角色生命还领先那么多，但是一种浓浓的危机感却死死笼罩着他。 荣耀， 两个大字终于跳上屏幕，贺明如释重负。不管怎样，这一局自己终于是拿下了，而且成绩不错，鲁洛还有过半的生命。输了的方瑞下了场，但是心情却并不如何沮丧。这一场他是输了，但是他看到了一个神奇的未来。如果这不是一场正规比赛，他绝对会死皮赖脸地继续趴在场上，要求和对手再来一局。他太想快点搞清楚这个未来是否真实。一脸春风得意的方瑞让队友们一看就连安慰的心思都省了。 好像有点新发现啊， 叶修问着，而其他人没有对方瑞失败还这副模样感到诧异，就是因为之前就听叶修解读了方瑞忽然之间的调整。 你看有没有搞头啊， 方瑞谦虚请教。眼前这位可是全职业高手，气功师和盗贼都精通，应该可以给出很中肯的意见。 看起来不错，只要避免那种让人快吐出来的失误。哎，那是个意外， 方瑞不以为然地说。当时他只是太沉浸于自己新的领悟，才会有这样不在状况内的随手失误，这样的错误不可能再犯。倒是听着叶修的肯定后，方瑞更加兴奋了。 真的太想好好研究一下了。哎，下一个是谁啊？快点上去结束战斗，我赶时间， 方瑞叫道。莫凡站了起来，对于方瑞的叫嚷也没有什么表示，默默地朝场上走去。 走快点， 方瑞朝着他背影喊道。莫凡的身子明显僵了一下，但是接下来步伐竟然真的很别扭地加快了一点。